为安重根烈士击毙日本帝国主义对朝侵略的元凶伊藤博文107周年，朝鲜天主教协会和南朝鲜安重根烈士纪念工作会于10月25号到27号在中国哈尔滨举行了反日共同活动。反日共同活动上，双方凭借安重根烈士击毙伊藤博文是爱国壮举，向全世界显示了朝鲜民族绝对不愿意做外部势力殖民地奴隶这一点，谴责和声讨了日本强加给我们民族无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罪恶，并决定展开共同斗争来要求日本对其过去罪行作出谢罪，进行赔偿，反对日本歪曲历史活动和再度侵略活动。双方决定联合起力量来积极展开斗争，来反对和排斥反统一势力阻挠民族和解与团结、和平与统一的同族对抗活动、战争活动，在民族自主、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改善北南关系，实现祖国统一。双方决定，特别是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、发展北南关系方面，彻底坚持并切实履行北南共同宣言。与此同时，当前为争取北方、南方和海外各阶层参加的统一大会成功召开而共同努力。